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土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以及上清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听一场 live show。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九七四拉手，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17点上演，和我一起去追逐这感觉，在音乐之地飞行。 傍晚17点02分，北京的天气真的是变来了，越来越凉爽了。欢迎各位在这样的一个周末凉爽傍晚，打开 FM97.4 收听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直播间当中呢，我们的设备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满，而且跟我们以往直播当中呈现出来的乐器啊、设备啊，好像都不太一样。所以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你会发现马上我们的演出就正式开始了，大家现在还在紧张的调试设备当中。今天呢一共请来了三组嘉宾给我们带来电音专场。提到电音专场，可能有些人会想到夜店的那种打碟，或者是现在的很多流行元素当中会出现的电音元素。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怎么样会呈现出电音专场，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三组嘉宾。首先是宇宙企划，先跟大家打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宇宙的企划。 谁是谁？ 我是进，然后也可以叫周音路。 我叫博轩。 博轩呢上回上周六的时候 Nova Heart 乐队的时候一块来过了。进是一位新朋友，但据说也是曾经的电台 DJ 哈。 很多年前了。 从此 DJ 变成比 DJ 了。 我现在也不是那种 DJ。 你们的电音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是世界音乐吧，应该可以有一点这种。 是有世界音乐的成分在里边吗？ 对，电子音乐。 虽然我其实不太想说世界音乐这个词， 太大， 这样比较直观。 OK， 大家如果看一下视频直播，你会发现博轩此时此刻手里拿一个很长的这个乐器，感觉有点像吉他，有一点像说不出来的，反正你的直观感觉就是的。但其实这个乐器也算是电音当中很常见的一个乐器哈。 不是，完全不是， 不是， 是一个印度的古典乐器，传统的乐器， 西塔琴。 对对对， 很漂亮。宇宙企划是什么样的风格？稍后我们马上就可以听到。紧接着呢，还有一位美女。 你好。 Fish Doll。 对，大家好，我是 Fish Doll。 这就是你的艺名。 对，这是我艺名。 啊，你的风格是什么样的？ 我比较，其实很融合吧，什么都有一点，有点爵士，有点电子，有点 hip hop。有时候有点氛围，有时候甚至有点摇滚， 啊， 就看心情吧，有时候实验， okay。 对， 也就是说宇宙企划可能是其中的一类，然后你是比较融合的很多类。 我对，我因为我做东西的时候我们从来也没有想过说自己要做什么，我就是只是跟着感觉走。 嗯，而且今天的三组嘉宾当中飞驰道是唯一现场演唱的。 哦，是 很期待唱歌是什么样的。另外还有一位是我们今天的 LST， 也用前面这个话筒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大家好，我是李楠。 哎，你叫李楠，本名了 啊？对，那个我为了省事儿，我那身份证上名叫李思彤，所以叫 LST。真的 ，LST 身份证叫李思彤，然后叫李楠。OK， 就 那就称呼李楠就好了， 啊。 你的电音风格是什么样的类型？ 就我觉得我不算电子音乐吧。 你不算电子音乐？ 不是，就是用喜欢的音色，完了就做音乐吧。 OK。 对， 可能像自己的发型一样非常的凌乱， 出门太着急了， 用电子设备做的音乐。 好吧，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三组不同的嘉宾带来不同的电音类型。首先出场的就是我们的宇宙企划，做好准备我们就开始吧。 好， 第一首歌叫做 叫 Rita。 Rita， 来欢迎宇宙企划。 Rita。 电子音乐是一个很大的概念，这是我们刚才现场给大家演奏，可以用演奏这个词来形容吧？ 啊，可以。 就是第一首作品叫 Rita， 我听这首作品的时候，我想到了这首歌，哎，来自于 Beyond 的很早之前的亚拉伯跳舞女郎的这样的一个编曲元素。我觉得可能收听这个曲子的朋友，可能此刻在开车路上，你会发现这视野变得越来越广阔。看到的那什么沙漠呀， 开车的路越来越像丝绸之路了。 Rita 大概营造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其实这个好像是我跟博轩第一首做出来的一个作品，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其实我们只有一首歌，然后我们的第一场演出是在法国演，然后那个 当时就这一首歌吗？ 对，然后那个法国那个音乐节四十年，他们说我们音乐节四十年了，第一次请一个没有出过专辑的乐队过来。 你们当时是投稿过去的，是被选中的是吗？ 应该是我们经纪人跟他们有联系嘛，当时的经纪人。 然后一个排练的视频和两首音乐的 demo。 对， 两首歌演一场。 也没有，因为我们收到那个通知，我们要去演这个音乐节，然后我们就不生排，之前也有 demo， 然后我们就排了八首。 对，我们排练的视频的集锦很长。 确实，这个听起来是非常丰富的一首作品啊。但是可能我觉得，相信此此刻收听包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对于电子音乐这个概念啊，很多是比较陌生的。在创作电子音乐的时候，你们一般是怎么样的方式来创作出来的？是有一个意向，还是就是演着演着然后形成的？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意向，然后我们聊天差不多。 我们一般就是反正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怎么样，反正就是说以前就在我家里嘛，然后他来我们先开两瓶红酒，然后之后就不知道。 对，然后 就慢慢 暖光灯，然后天黑， 这样的创作听起来 就放松，让自己放松，喝点酒，然后就弹各种自己想弹的东西，然后就把那个电脑那个开了，然后就录。我其实之前我们还录磁带，就四轨的那种开盘机磁带，然后就录，然后第二天可能早上起来，然后听，哎，这是什么东西，就都忘了。 真惬意， 然后就把所有这些片段，然后就放在一个电脑里面再去剪，把要的东西剪出来那样。 OK， 刚才事先也没有说过要搞一个创作，就是玩一玩试一试。 啊，刚才我们一开始说到这个博轩拿的是一个西塔琴，然后其实今天在我们直播当中呈现出来，博轩的设备是比较简单的，然后俊音路这边的话东西就比较齐全了。你要不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分别都有什么？ 其实今天应该是我带的东西最少的一天，就一个这是一个打击垫，但它其实是一合成器，所以它的很多percussion 的一些音色都是通过合成， 一个合成器， 对对，然后这也是一合成器，一个方便携带的一个 看起来就是个键盘的样子， 对对对， 但它也是合成器， 对对对。 OK， 然后还有一个底噪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编程， 然后还有一些放的一些采样，还有一些 program。 OK， 这是我们前面听到的第一首歌，叫做 Rita。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表演，下面这首歌的作品叫做 这歌叫 Newlyn Khan。 Newlyn Khan 听起来非常奇怪的啊，仔细想想好像没有这样的单词。 对，其实不是我说的，就很多年前一个学术的论文，他说这个世界有三个城市，他们是哪儿都不爱哪儿，就他们的文化背景是特别奇怪。 OK， 不能代表很单一的，就纽约、伦敦、香港，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新的 term， 就叫 Newlyn Khan，然后就想说这三个地方他们非常有那个世界一体化那种感觉，然后 他就想我们这首音乐是哪儿都不爱哪儿，他是这个意思。 对对，没错。 来吧，学了一个新词 Newlyn Khan， 继续的欢迎宇宙企划。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哎，就是这样的音乐说话很带感，哎， 给了你一个 beat， 真的。 真的是感觉哪儿都不挨着哪儿，但是是感觉非常丰富的一次神游。有一段中间的过程，我以为是来到了《西游记》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现场表演的 New Lincoln。我觉得可能大家听歌曲的话，习惯通过歌词，然后直接的进入到一个意象当中去。而听这样的纯电子音乐的话，它的意象是非常多元的。你能够构建出来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表达。由于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话不多说，接下来直接带来下一首曲目，好不好？ 好，下一首歌其实我们是、昨天演第一次。 哦，真的呀？ 对，我们排了一个新歌，因为我现在住日本嘛，然后我是在日本把这个搭好，然后发给他，我说咱们回去演一个怎么样？哇，好。这首歌先说一下，里面会有出现五个字是人声，但是来自牛奶咖啡的主唱 Kiki。 是不是你不说五个字人生，但是来自牛奶咖啡的 不是，就是他在里面读了五个字， 对，然后 一共有五个字在这首 曲目里。一般大家在演出的时候会在乐队的耳机里边放那个拍子， 哦， 提示歌手或者乐手在某一个段落进行演奏这种，然后我们把这个声音拿到外边来放。 这个歌的歌名呢也很奇怙，叫做消失的椰子油。 演完让博勋说一下， 可能更像是西游记。 更像西游记。 东游记。 好吧，我们还剩下三分半的时间，争取把这首歌曲演完。 好，来。 来。是九七四 Live Show， 时间关系，这首歌曲我们只能听到这里的，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国家大剧院2018台湖音乐周昨天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开幕，为期十天的时间里，大剧院将集中为观众献上八场文艺演出和活动。这也是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面向公众首次推出的公益性演出品牌，是台湖演艺小镇面向社会的第一次亮相。北京交响乐团、中国电影乐团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都将参与演出，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带来的莎士比亚经典话剧《仲夏夜之梦》也将亮相。音乐周除了在国家大剧院台湖剧场的演出外，还将首次启用可以容纳500多人的露天剧场，观众可以在露天剧场欣赏音乐会、观看歌剧电影，详细演出安排可以在国家大剧院官网查询。最后来关注，谭咏麟出道40年，昨天在台北小巨蛋举行《银河岁月40载》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场。这次演唱会找来 Alin 当嘉宾，还邀请曾志伟、郑伊健、陈小春、钱嘉乐、谢天华、林晓峰到场，合唱经典歌曲《朋友》，勾起不少回忆。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忽然就炸胎了。哎，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断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17: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我们是首场电音专场啊，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今天直播间很丰富，很值得你打开一看。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前面半个小时呢，我们首先迎来的是第一组嘉宾宇宙企划。这组嘉宾呢，刚才讲到非常厉害，当时出的第一首歌曲呢就被这个法国的音乐节看上了，直接去带来了专场演出。前面我们也是听到了三首作品，还有一首作品呢本时段首先送给各位，叫做 HGB。 什么意思？ 没有意思的，就当时应该我们有很多开盘磁带嘛，就每一个都要写一个编号 啊， 然后 HGB 应该是一些东西吧，就当时说的一些东西，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缩写。 所以你们的作品这歌名其实不重要是吧？ 太不重要了。 但如果我们就决定留一个歌名的话，应该就是都比较喜欢。 哦，你可以说一下那个消失的椰子油。 就是我演奏西塔琴，有的时候时间长了需要一种椰子油来 热化一下琴本身。 对，然后和手的关系，然后因为时间长会很疼。然后我有一次装了一盒油，然后放在兜里，然后可能天比较热，那是我第一次，然后打开之后没有了。 就一滴都没有，但是裤子 也没有湿， 也没湿， 就是在创作这首作品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事儿，是吗？ 也不是，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然后说我有椰子油，然后没有了， 然后我们就想了一歌名叫《消失的椰子油》，然后我们会有很多记录，就没有歌，但很多这种奇怪的名字，它就有一个本儿记下来。有我们写了一新歌，就随便挑一个放进去。 也确实，他们作品营造出来的画面呀，包括那种意象都是非常丰富的，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所以歌名本身真的并不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带来这首作品并不重要的 HGB， 继续的欢迎宇宙企划。 酷，不知道各位在听宇宙企划他们作品的时候，你的肢体你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如果你刚才有看视频直播的话，你会发现哎，主播这孩子怎么了，感觉还是左乱晃，然后嘴也是忍不住的想要跟着一起乱呢喃什么。你们的现场每次底下的观众是什么样的呀？ 你说 都不太一样 啊。 很多时候其实演完一首歌，然后大家不是那种就是很欢呼的那种，然后大家好像在思考， 还沉浸在其中哈， 就是对，然后在思考，然后 因为今天我们挑了四首我觉得比较活跃的，因为我们还有那种特别怎么说呢，就是特别安静的， 进入到一个异想世界当中去的。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好像今天还是跳舞吧， 我们先把这个节奏然后带给他。 OK， 对， 非常好听。这是我们今天带来的第一组嘉宾宇宙企划，前面也说到了今天只是其中的四首啊。如果你想要感受一下另外的不一样的音乐感觉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宇宙企划新浪微博是吗？ 对，我们有一个新浪微博。 对，然后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在应该在一些视频网站也能找到我们很多演出的视频。 嗯， 网易云有我们的纪录片视频。 对， 好的，新浪微博名就叫宇宙企划。 对， 宇宙就是宇宙的那个宇宙， 对， 企划就是企划那两个字，太好理解了哈。好，送走我们今天这两个戴帽子的小哥哥，接下来我们将要迎来今天的一位漂亮的小姐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将会迎来我们今天的首场电音专场纯音乐专场的第二组嘉宾 Fishdow。 所以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前面听到的宇宙企划就像他们说的可能有一点世界音乐这样的影子所在的话，接下来我们要认识到的 Fishdow 呢，杂家， 差不多吧，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你自己名字就挺意识流的。 对对对，是。 是吧？所以你的音乐类型也是。 对，就没法去 归类。 归类，没错。 OK，那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直接先来Fishdow第一首作品好不好？ 好的。 叫什么名字？ 叫 Black Feather。 这个是有关系的，还是也是无所谓？ 有关系。这次这个歌是我在那个美国，我跟我爸妈。在 road trip 的时候，我们开车经过了一个叫， 哎，咱们用这个前面的那个麦跟大家继续的聊一下哈。刚才说到这个，在美国开车经过了一个叫， 对，开车经过的叫 Mojave Desert， 是一个沙漠。 嗯。 然后当时开到那个沙漠的时候，因为整个就是视野当中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就是一片黄的和黄的山和一些点缀的绿的那种，那种叫什么？我也说不上来那个仙人掌，但是他们仙人掌长得都各种奇形怪异的，都特别特别的美。所以就是因为我生长在城市里边，我很少去 这样的自然风光， 对，尤其在就是在自然风光里一直开车，这种感觉就开两个小时没有变化的风景就是一模一样的，这种就有点挺迷幻的，我觉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产生了一些比较就是给我一些很多的启发。 OK， 然后我就把这个声音的感觉情绪的感觉给记录下来了，尤其是那个因为美国的那个夏天它那阳光特别刺眼，所以我们经过了好多那种有点是水还是哪我忘了，我不太记得，就是它的反光的那个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每过两分钟你看到颜色和它突然被阳光照射的某些东西，它出来的一个那种亮光吧，突然一下闪你一下那种，它是每分钟都在发生。 哇！ 所以我当时就 一直盯着那个外边的窗外的风景一直在看，然后我就哇，我就进入到那个风景里边去了。 这是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飞驰到眼前的一个景象。 没错，对。然后 此时此刻我们听着，我们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 好嘞，没问题。 然后呢，一般人可能说到沙漠都是一片这个沙呀，或者一片沙漠，飞驰到这形容真的是非常的实在，一片黄色。来吧，我们的第一首作品，欢迎飞驰到。 声音可以吗？ 很好。 怎么样，我们的现场表演完了，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就还没有从这个脑海当中营造出来的画面当中走出来？今天真的很幸福啊，大家可以通过广播，通过我们的视频，可以看到三组不同的电子音乐制作人，他们带他们不同风格不同感觉的作品出现。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呢，特别是在听完飞世道介绍之后，你好像在这首作品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到那个沙漠的状态当中去，包括有一些那个风吹的感觉，把这个沙粒感觉也吹起来，人会迷幻在这个沙漠当中去的种种的状态，种种的意象吧。你在创作的时候一般是先有一个，你是怎么创作的比较好奇？ 特别分情况，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先做鼓，有的时候我先出旋律，有的时候先出 这个旋律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旋律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旋律对我来说是特别不定性的一件事儿。 嗯哼， 我从来每次唱都不一样，就很少唱成一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把其他的部分做好先，然后我就一次性把旋律录下来，然后我就不改了。 我觉得你的演唱部分应该纯粹是一个辅助。 哦，对对对对。 那比如说这首作品当中，当你看到沙漠，当你这整个意象都出现了，你先脑海当中浮现的是一个旋律还是一个鼓还是 这首歌主要是那些特别像小噪音的那种 click 声。就是我采样了很多不同的那种噼里啪啦的声音， 是的， 然后我就把它放到一起，因为我想营造一个那种光照在不同表面上， 感觉有一块玻璃可以反射出各种各样的光出来， 反射好多光，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 好，还有很多故事哈，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跟飞世道分享他的音乐作品，我是泽华，等会儿见。 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一场席卷全国的名爵荷尔蒙风暴来袭，荷尔蒙 SUV 感官盛宴 Super Spot 快感一触即发， Nike 网红教练激情陪练，尽在名爵 HS 荷尔蒙工厂，9月15日至9月23日，通州万达。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听鼎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国华首饰与您相约双节同乐，中秋国庆购物买珠宝送黄金，买黄金送白银，买首饰到国华。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喜欢听。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18: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今天晚上比较特别，我们带来一个电子音乐专场，请来了三组音乐制作人，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本时段呢，我们继续的欢迎第二组音乐人 Fishdo。 前面呢我们听到的一首作品，那首作品是跟沙漠有关的，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这首作品是 走， 没关系，你可以把那个麦卸下来，这样手持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这个叫 After I Ate 24 Jujubes， 就是我吃了24个枣以后， 跟吃了24个枣有关吗？这首作品是真的吃了24个枣之后有了灵感吗？ 真是不是。好像是跟枣有点关系， 跟枣有关系的作品， 就是这是一个失恋的歌，就是我男朋友、我前男友跟我分手了之后我写了一首，然后当时巨难受，所以我就在就一气呵成4个小时就把这首歌给做出来了。 你简直太健康了呀，很多人分手之后心情不好会吃什么甜食啊、冰淇淋啊，都是发胖食物或者膨化食品，你就吃枣。 哎，对， 吃枣又健康又不会怎么样。OK， 这就在失恋的时候写出来一首作品。 对对对。 OK，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继续的欢迎飞石导。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刚才我们听到了飞驰道现场表演的这个作品，歌名呢叫做在我吃了24个枣之后。说这首歌曲呢跟失恋有关，但是我在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更像是这个，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睡太多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对，睡太多以后整个人就醉了懵了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跟这首歌还挺契合的。 应该是因为那天是熬夜做歌嘛，熬夜的时候巨困、 是吧， 所以可能就对也是做的。反正 一种是巨困，一种是你睡得太饱，然后都会容易陷入到一种醉了的状态。就进入到刚才那个吃的24个枣之后了。接下来带来哪首作品？ 接下来是一首有点舞曲的感觉的一首歌，但是也挺醉的、也没睡醒，反正 歌名叫做 透，脚趾头， 脚趾头、来听听看什么样的感觉。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欢迎飞驰到脚趾头透来。 这是现场表演的透脚趾头，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有的时候你突然间进入到一个环境当中，你觉得周围非常的嘈杂，甚至非常的喧嚣，非常的吵闹，然后突然间你就在这个环境当中迷失了，好像就像刚才这个歌曲当中只有一个鼓点噔噔噔噔，你自己陷入到一种极度的怅然若失的状态，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这是我听完这首歌曲的一个想法。歌名叫做脚趾头，跟脚趾头有关系吗？ 有也有点也没有 啊， 就其实名字都不是特别重要 的。你想要营造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也是属于在晚上的时间，就是你走在街上，一个人在那儿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样走的感觉，然后自己在一个孤独的一个城市里面。对， 你们每次创作这样的迷幻的音乐，自己会很容易的进入到一个迷幻的世界当中去，还是？ 是，嗯。这个挺重要的，对我来说就等于把我自己放到另外一个世界里。 嗯哼， 因为有的时候现实就挺残酷的嘛。 那这个迷幻的世界它是一个世界还是很多个不同的世界 啊？很多个不同的世界， 然后就看当时的感觉进入到哪一个层次当中去。 对， 对对对， 很丰富。 OK， 接下来还有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W Show。 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难得的放空放轻松，其实平时各位想要听到这样的一个纯的电子音乐专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三组不同的音乐人，此时此刻为我们表演的是第二组嘉宾，叫做 Fish Dog。 前面呢已经听到了三首作品，接下来这首作品叫做 Air Dog。 意思就是充气娃，是叫也不是充气娃娃， 充气碗， 充气娃娃，但不是充气娃娃，意思就是说因为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 气体的一个娃娃， 对，气体娃娃，因为亚洲女生会经常被给误认当做一个这个水花瓶一样，就是那方面的啊，对，反正就是花瓶，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娃娃，这个本身， 对对对 对， 对，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歧视的一个。 很多女孩在小的时候很喜欢看这个娃娃，爱买美丽的各种各样什么芭比娃娃呀，还有各种小熊这样的娃娃，拿回家觉得很好看。希望，我觉得可能有很多女生在小的时候希望自己以后可以像娃娃一样长得非常漂亮，但是在长大过程当中好像真的在情感关系当中真的被人当作花瓶一样存在的时候，内心深处是有一些自己的不满意的地方，以及自己觉得怅然若失的一块地方的。 对，我觉得不光情感上面，就是整个的状态，就是被女孩如果是被作为只是一个花瓶没有什么内容的话，我觉得其实挺悲哀的一件事。所以我写了这首歌就是表达一下我的心中的不满吧。 OK， 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作品，继续的欢迎Fish Dog。也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 称赞女生漂亮当然是所有女生都会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轻易的把一个女生归结为花瓶是一种不尊重。刚才我们听到这首行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飞驰豆的现场演绎。你唱歌很好听，你从来没有想过做歌手吗？还是你原本是想做歌手的？ 我原本其实是就是训练过的歌手出身，但是我上学的时候我对做音乐产生极大兴趣，所以之后我就慢慢偏往幕后这方面发展了。 你一开始喜欢的是流行音乐还是就是电子音乐呢？ 我一开始喜欢的偏 soul funk 那种东西比较多， R&B 啊什么的东西挺多的。 哦，那你第一次接触电子音乐是什么时候？ 14年。 大概是自己的哪个阶段呢？ 那时候我在美国上学，纽约上学，所以那会儿我接触了这个电子音乐，然后他们那边的环境就是属于非常自由，非常什么样音乐都有，所以我就得到了非常大的启发，然后我就开始慢慢自己做这些东西了。 飞驰豆很厉害啊，他的第一张唱片就是在美国做的。 嗯，对。 然后你刚开始接触到电子音乐，你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世界，你不会觉得这个世界太难做了吗？ 挺难的，就是挺难的。这技术方面的东西，我到现在还是在学习当中，也还是在攻克这些混音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确实是由于我们今天直播间受限的原因，我们每一组嘉宾带来的设备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我们听到的每一首作品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设备啊，各种各样的声响，它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今天你带来的大概的设备是？ 特别简单，今天我就带了我电脑、声卡、我的控制器和一个小的键盘，雅马哈的电子琴。 嗯哼，你平均做一首作品的话，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 哇，这个挺不一定的，有时候我一首歌能做3个月，像最后一首我就做了3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用了这么长时间。 3个月的时间？ 对对。 那不会不断的推翻自己之前的想法？ 就是因为就在不断的推翻自己，老觉得这块不行，那块不行，这块不好听什么的，就来回来去改。 因为我觉得好像歌曲它，比如说它营造出来一个具体的一个意象的话，你基本上沿着意象走就好了。但是好像你电音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

这首作品非常的丰富哎，前面会让我想到那首歌音浪太强不晃会慌张，紧接着好像来到了一个阿凡达的世界，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李楠的现场的表演。各位可以看一下视频啊，李楠的现场表演不太一样的是通过调音台和各种各样的合成器进行现场的展示。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你看李楠的现场表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嘟嘴的样子很可爱。来吧，继续下一首作品，来欢迎 LST 李楠。 Thank you.